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 第965集，抽丝剥茧。展昭和白玉堂可算听到重点了。虽然前边讲到吴一货的事情时断断续续的，但是前因后果基本是明白了。 那个老头背上有一个三头纹身，就是三头金驼。 展昭和白玉堂皱眉，异口同声：“ 三个头啊！” 对，三头金驼对于他来说就像是一种神明，被极度崇拜着。 展昭和白玉堂想了想，那就是相当于某种邪教呗。 于是我发现了同行。 严雪淡淡一笑，展昭和白玉堂了然。 跟你一样的是有组织的骗子，但是你们就通过凡区，他们就通过三头金驼。 他比我手段可狠多了，我已经够坏了吧。三头金驼那一个教派啊，可是比我坏上十几二十倍。 这么坏了？ 凡是入教的，你的身家财产都是他们的。不止如此，还要帮着去骗别人的钱，而且不准脱离。只要你背上纹了这个身，你就一辈子要为他们卖命。如果你想跑，那么就只有死路一条。这么可怕的组织，我怎么好让它存于世上啊？不然我岂不是没得混，对吧？ 展昭和白玉堂有些无语，预感到接下来大概就是传说中的黑吃黑。 三头金驼那个教派十分低调，也很神秘。最开始我也不知道该从何下手，可谁知天助我也，那个组织分崩离析了，因为分赃不均而内讧。后来我才查清楚，之所以三头金驼有三个头，是因为他们是三个不同的人说了算，教内三股势力平起平坐。后来闹翻，结果分成了左头、中头和右头三个分教。 听到这儿，展昭和白玉堂瞬间明白了什么。 于是三头纹身就变成了单头纹身了。 啊，当时就等于分家，除了分财产还分人，那些教徒自己选择，你要跟哪个就把身上纹身的其他两个头给洗了，留下哪个你就跟哪个人。 那老头后来也洗了纹身吗？ 这我就不清楚了，那么大年纪，没准在分家的时候死了呢。他们当时把家底平分后，各自潜于地下继续作恶。然而啊，抢别人不如抢自己。 左头的人知道右头的人手里有什么宝贝，因此他们会找右头的人下手。画中头的人也知道其他两家有什么，所以到后来变成了自己人抢自己人。 正是如此啊，所以说一个门派就跟一个国家一样，都是先分裂再瓦解，树倒猢狲散，猢狲就是猢狲，是没有人性的。 那跟那批黄金有什么关系？ 这我是听那个老头说的，那三份画像都落到了三头金驼那三个老大的手里，我估计后来分家的时候啊，分成三份了，也成了争夺的重点。这帮人一直在内斗，延续了很多年，虽然规模变小了，却变得更加凶残，也时常来打扰我做生意。再加上 你想要那三幅画是吗？ 没等他说完，展昭就冷笑，严雪也笑了笑点头。 当年的我是个骗子，贪得无厌，为了钱我什么都会做。 你趁着对方分崩离析，于是挨个吃掉，抢了宝贝。 啊，我不止抢到了宝贝，我还抢到了那三幅画。 什么？ 三头金驼的家底丰厚，那座金驼像就是他们存在过最好的证明。我后来融毁了那座金像，全部铸成了金砖，所以说那座金佛应该是不存在的。 展昭和白玉堂都暗自整理了一下线索，恍然大悟，原来是这么个过程。 那20年前江浙一带的骗人案件，以及你出手那些官船是怎么一回事？ 番局做大以后啊，很快我就遭受了和三头金陀教派同样的命运，自己人的背叛和仇人的追杀，树大招风，最后朝廷也没放过我，番局也就分崩离析了。我带着一部分人改头换面，做了卖米的燕老大。我归隐的时候啊，年纪也不小了，经历世事变迁，早就没有野心了，只想安度晚年。当年跟着我一起离开的人大多都跟我一样上了些年纪，可是年轻人是不会甘心的。20年前江浙一带的案子就是当年留下那批年轻人干的。随着天下太平啊，这骗子越来越不好做了，不学乱世，乱世没人管呢。可现在朝廷手里有的是人马，大军随便来个几万，什么江湖门派都挡不住，更别说一帮见不得光的骗子了。被先皇抄走那两船黄金啊，有我当年留下的财产，也有后来他们骗来的，不然怎么可能有那么大的数量。 嗯，确实。那之后呢？ 原本这事情根本不关我的事啊，但是20年前那些我曾经的手下突然带着一支船队到了我这里，他们劫了朝廷的船队，杀了官兵，抢走了黄金。但是有人先下手为强了，也不知道是这些官船早前已经被人神不知鬼不觉的抢了，或者是根本早就被人做了手脚，他们冒了那么大风险抢回来的船里边竟然是空的。 空船？你是说那些黄金不见了吗？ 没错，而且后来我听我那几个前手下说，他们其实并不是为了抢黄金，或者说不单单是为了抢黄金。 难道说那几幅画也在船上？ 不错，不管是谁啊，有人先下手为强了，我那些手下扑了个空，却也顶了个劫杀官船的罪名，那是要抄家的。他们找到我面前，我进退两难，如果不帮他们，那么结果很有可能会被朝廷知道身份，而且这些也是我曾经共患难的兄弟。于是我帮着卖了那些船，把卖船的所得分给他们，让他们各自离去，另谋生路。 展昭和白玉堂通过严雪的叙述大致理清了一条时间线，另外他俩也推断当年林子问他们遇到的那艘黑色怪船以及给了他们画的怪人可能跟此事件失踪的那些黄金有关系，而本次案件中一直出现的那三幅难觅踪影的画可能就是传说中那三幅画。展昭和白玉堂了解了大概，但还有很多细节没闹明白，特别是关于金家。这金家究竟跟这个案子有什么关系呢？另外，除了真黄金，还有一批奇怪的假黄金，这些假金子是做什么用的呢？开封的清晨迎来了太学开学的日子，原本因为有寺院比试这一茬，开封百姓看到那群小书生总有些怪怪的感觉，可自从上次江南三大才子与开封三子的比试之后，似乎一切又恢复了正常。那场比试说不单纯吧，但是又有说不出的单纯，起码赢的一方很单纯，完全是靠才学来赢的，观战的人都有个差不多的想法，这才是读书人该有的样子。太学一开学，太学附近的街上就热闹了起来，满大街穿着一样学生袍活蹦乱跳的才子家人们，给原本就繁华热闹的开封添上了一笔不一样的景致。这天大早，天尊和殷侯睡醒了起床，走到院中就看到小四子穿了他那身超小号的太学学袍，正在帮他爹整理今天教课要用的小药箱子。一旁公孙翘着脚坐着，手里拿着几张方子，似乎正研究什么。九娘和黑水婆婆两人带着萧良还有包岩和庞玉他们一群书生正在练一套拳。赵普也走了出来，往公孙身旁一坐。 又给谁开方子呢？ 哼，给小霍叔的。 那冰包情况怎么样？ 身体问题不大，第一阶段调理好了很多，想再给他调理好一些。 赵普喝着茶再一次审视公孙， 觉得这书生也是个有趣的，外表和性格反差极大。乍看公孙的时候，会觉得这书生有那么点不食人间烟火的意思，也许是太过睿智博学了。公孙说话干脆，有时候甚至会让人觉得有些刻薄，再加上他动不动就炸毛的性格，给人的印象完全是一个清高大才子。可是这么个生人勿近的人，却带了个蒙翻整座开封城的乖儿子，而且认识公孙的人几乎将他才子的那一部分给忘了，他就是个郎中，无时无刻都惦记着怎样治病的好大夫。看病极有耐心极细致的他，脾气又出乎意料的暴躁，惹急了他抬手就一个花盆砸过来，患者不配合的话操起笤帚就打。曾经有几个病人病得实在太重了，就靠药吊着都不想治了，可公孙就是强迫他们多活一天是一天，别说还真有那么几个是熬过来的，现在都活蹦乱跳的。赵普看着开了方子之后风风火火边吃早饭边晒药材的公孙，想起那日王太医跟他说公孙是他见过最好的郎中，不止因为他医术高超或者关心病患，最重要的是他自己就给人一种活着的感觉，虽然是个弱不禁风的书生，但是相当的可靠。赵普拖着下巴盯着忙碌的公孙发呆，若说这世上有什么值得他佩服的书生的话，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公孙了，以及他还颠覆了赵普之前对读书人的所有偏见。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